攻读《生命记》第十三章。凡我吩咐你们的事，你们应谨慎遵行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除。若你们中出现了一位先知或做梦的人，给你提供一种神迹或奇事，而他所说的神迹和奇事实现了，以致向你说，让我们去随从侍奉其他的神吧。而那神是你素不相识的，你不要听从这先知或做梦者的话，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有意试探你们，愿你知道你们是否全心全灵真爱上主你们的天主。你们只应跟随上主你们的天主，只应敬畏他，遵守他的诫命，听从他的话，侍奉他，依靠他。至于这先知或做梦的人，应处以死刑，因为他出言背叛了领你出埃及地，由奴隶之家赎出你来的上主你们的天主，要你离弃上主你的天主命你当行的道路。如此，你由你中间铲除了邪恶。如果你的兄弟、你父亲或母亲的儿子、或你的儿女、或你的爱妻、或你视如性命的朋友，暗中引诱你说，让我们去侍奉其他的神吧，而那神是你和你的祖先素不相识的，是你四周离你或近或远，由地极这边到地极那边的各民族所敬拜的神，你不可对他表示同意，不可听从他，也不可怜恤他、顾惜他、袒护他。勿要将他杀死，并且你应先动手，然后全体人民动手打死他。你应用石头打死他，因为他图谋使你离弃领你出埃及地、出奴隶之家的上主你的天主。这样，全以色列人听了必然害怕，在你中间不至做出这样邪恶的事。如果你听说，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居住的一座城内，由你中间出来了一些坏人，勾引本城的居民说，让我们去侍奉其他的神吧，而那神是你们素不相识的，你就该调查探寻，仔细访问，如果真有其事，在你中间真发生了这样可恶的事，你该用利剑杀尽这城的居民，完全破坏此城和城中所有的一切，连城中的牲畜也用剑杀尽，并把由城中掠夺的一切财物堆积在广场上，将城和所掠夺的一切财物放火焚烧，全献给上主你的天主，使那城永远成为废墟，再不得重建。凡应毁灭之物，一件也不可留在你手中，好使上主撤回他的圣怒，对你施恩，怜恤你，照他对你祖先所示许的，使你返场。只要你听从上主你的天主的话，遵守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实行上主你的天主眼中视为正直的事。